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 第106集。人们常常发问，不知导致某某悲剧的罪魁们，这些年来每每回忆起来心情如何，会想什么？而事实上也许并不会想什么。人类是很能为自己开脱的，没有那么多人把责任算到自己头上的。只有圣母才会想，我当时不那么做是不是就好了，当时这么做是不是就对了。可他是人不是神，无法预知未来，要学会与自己和解。夏九家感觉自己不仅需要帮忙治愈爸爸生理上的伤口，还有心理意义上的伤口。已经是晚上十一点。 九家，沈西，不要陪夜。 可是 我没事，这房间里也没有陪床，你们去住附近酒店。 也许俄罗斯人没有陪夜的习惯，偌大的病房只有一张病床，而此时其他家属还未赶到，也不晓得明天打算如何安顿。两人扯来扯去，最后最能撕巴的夏永和完败一向高冷的夏九家。自从经济状况变好，夏永和便声称跟朋友们吃饭喝酒没让别人花过一毛钱。 那好吧，爸爸好好休息啊。沈西，走。 沈西上前一步，看着病床。咱爸多睡会儿，我们先撤啊，明天再来看您。出来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医院，两个人与刘总、张总会合，前往医院旁边不远处的酒店。刘总、张总也是先到搜救现场，再到地区医院，了解信息再做打算。他们岁数不小，此时一脸的疲惫。路上，夏九家对沈西说：“ 沈西，明儿个你先回国。”“ 为什么呀？”“ 这边没事了，爸爸已经获救了，身体状况良好。我再多待几天，等他恢复正常了。你嘛，赶紧回去复习吧。”不要耽误进度了，现在高三正在冲刺，别到了最后上不去工科实验班了。 不，董，你照顾他，我照顾你。 沈西， 我想照顾你俩，但是现在这关系咱爸不会同意啊，所以你照顾他，我照顾你。 那过两天看吧。 夏九家的心中有情绪在翻涌，他坚定地认为昨天绝望中的一点希望是从沈西的眼神、沈西的表情、沈西的动作、沈西的语言当中凭空冒出来的，就像一株无根的苗。酒店是五星级的，夏九家想等过两天刘总、张总不再天天盯着自己，就换个地方住。对于他们公司老领队的儿子，刘总、张总还是比较小心谨慎。化险为夷，虚惊一场。一进酒店房间，夏九家与沈西疯了一般的接吻。好像这样可以证明一切都与从前一样。夏九家的心间只有一个念头，何其幸运，有你喜欢。夏九家一向自恋，觉得王子公主爱自己都不亏，可现在却觉得与沈西度过余生 自己赚了，赚大发了。二人舌尖用力的摩擦，直到发麻。 我爱你。 夏九家趁着间隙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，便又被对方含住。不过整个过程当中，夏九家还是奋力挣扎着叨咕了几遍我爱你。反正年轻，也许有一天他会对这三个字羞于启齿，觉得那是少年人的无聊把戏。不过谁叫他就是少年人呢？后来脚下忽然一顿，夏九家就摔进拐角处的沙发。沈西上前一步，一只膝盖跪上沙发，伸出两手抬起夏九家的下颌，继续压着亲吻。从夏永和身上，还有从一大巴人的身上看得出来，意外随时可能发生，于是总想抓紧时间感受对方。没多一会儿，夏九家的嘴角留下一道口涎。沈西伸手用力一扯夏九家的头发，让他仰起脖子，将口水一点一点地舔掉，一直到衬衣领口，又把右腿从沙发上放下，半蹲在地上，用舌尖弄湿夏九家右侧胸前衬衫一点。夏九家忍不住开始呜呜乱叫。忽然电话铃声响起，夏九家扯过手机，因为偶尔出国旅游，他手机开了国际业务。夏永和的声音传来： 到酒店了。 嗯，刚到。 沈西也在房间？ 啊，对。 夏九家推沈西，推不动，沈西含着舌尖乱搅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 我们在写作业。 胸前沈西已经移开，进攻另外一边，用舌尖弄出凸起，又用牙齿轻轻地啃咬。 别写了吧，好好休息。 好。 挂掉电话，夏九家扯开对方。 别。 两个人继续亲吻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两个人才再次分开。啊，亲的嘴巴都肿了。冻，本来以为你这性格冷冷淡淡，用情不深呢，没有想到骨子里边完全继承自己爸妈的痴情基因呢。 我爸妈？ 嗯，你们家有痴情基因。夏九家的爸爸真是难得一见，如今这个年头，渣爹才遍地走。夏九家不说话，又想到那金链子。冬宝，你这体质还真适合当个记者。 为什么呀？ 就是无法平平凡凡、普普通通的体质啊，总要成为全班焦点、全校焦点、全国焦点。夏九家一琢磨，好像真是。不过经过沈西一番提醒，夏九家才猛然想起，他得写一篇现场见闻。他得到夏永和同意，把手机接上电源，坐在酒店床头噼里啪啦打字。没多会儿，才半个小时，便写完了大巴领队在海中的25个小时，努力还原事件他老爸的希望、绝望、二次希望。他在写到金链那个关键情节时，又掉了两三滴泪。接着他利用在医院里比较方便的这一点，又写了一篇事故伤者、死者被如何安置的文章，表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医院十分先进。写完他又用他老爸那个公众号发，其实无国界医生那篇以后，夏九家也陆续发过几篇文章。 没有想到才刚发完就有了许多阅读。夏九家在 PC 端后台看到转发蹭蹭的涨，尤其是大巴领队在海中的25个小时那篇，还立即被复制粘贴到微博上给人阅读，又是十分火爆。两人直到三点才睡，沈西脱掉上衣袜子，只穿着大裤衩子，将夏九家搂怀里睡。奇怪的是，虽然昨晚就只睡了3-4个小时，夏九家却依然没有丝毫的困意，一会儿担心自己爸爸，一会儿担心同团的游客。早上6点又醒了，他刷刷微博，发现凌晨再次搜到一名游客，不过剩余4人希望渺茫，死亡人数很有可能定格在13。他感受得到家属们的撕心裂肺。夏九家呆呆地看，呆呆地想，一个小时过后才暗暗地骂自己， 夏九家，你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全沉浸在这件事情里面。 再这样共情下去，他也会被负面情绪吞噬殆尽。夏九家轻轻甩头，想做点自己的事。 对了，写题，昨天一天都没学习了，6年从未有过，还有7-8个月就要走进考场了，要是陪爸爸一个月再回 CC， 那还真的一个月不学习吗？必须要学习，每天都要学。 夏九家想到这里，点亮手机，随便点开某年某省数学真题。他一路心算，到了一道大题稍微有点卡壳，需要演算纸。酒店床头放着一支铅笔，一支黑色双头记号笔，不过没有本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上一位客人退房顺走了，而服务生忘记了再放呢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